见当初的夜晚，今天的你我怎能重复昨天的故事，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等下你的客船，月落如梯总是千年的风霜， 哈喽各位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那么我们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点歌节目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家人。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毛宁的涛声依旧，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菲的只爱陌生人。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王菲的只爱陌生人。那么这位朋友在我们的点歌平台也点了一首歌曲，这朋友叫做等等，他说我要点一首月光爱人，是来自李玟的月光爱人吗？下面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，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。

欢迎回来，音乐留声机。现在听到的是来自萧亚轩的《表白》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。另外呢，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，商城里有红码头的专场，里面有将近20多种的红酒，保证每款都是正品。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点击下方的逛商城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，边听广播边购物。来，继续听到的是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。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阿飞，你是我的小蝴蝶。哦，萧敬腾真的是太可爱了。下面这位叫做好久不见，他点了一首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，来，这首可惜没如果来送给这位叫做好久不见的朋友。 执着

自蔡依林的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。那么大家的爱情在哪儿呢？是在正在来的途中，还是已经过去了呢？下一首是一位我们叫做 A 的朋友，他说要点一首《过客》啊。那么我刚刚也找了一下，目前找到的是这个叫做庄心妍，他演唱的这个《过客》来送给你。人生的旅途有阳光，也有风雨，在忙碌的工作中。